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，要演唱的是朴树的代表作之一《生如夏花》。 生如夏花，张靓颖。 正如他在专辑封面上面这样写：“在蓝天下，献给你我最好的年华。”有请下一位正当好年华的歌手，掌声有请。 都反对我选这首歌，这首歌太平了。我的解释是，太平了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跟这首歌的频率搭上。到我30岁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什么叫生如夏花。我觉得这10年我最缺乏的就是冒险精神，唱得太安全了，我不会考虑我后不后悔，即使失败了，那最起码我尝试了。 花仙子， 头上那个是什么？ 你看那小铃铛。 刹那火焰，我要你来开我不 惊鸿一般短暂，开放在你眼前。 掌声送给亮颖，谢谢亮颖带来的《真如夏花》。 美丽的姑娘， 他刚才跟我说他后面的这个把这个 老公可以吗？ 哦，还行，好像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。 因为这首歌是我个人监制的作品，因为这首作品我没有听过女歌手来翻唱，这是具有相当相当大的这个挑战难度。 她最擅长的西洋的那种唱法、唱腔、律动，全都不要了。相信康这也是她自己一意孤行的决定，选择这首歌，她想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儿。